吃饭了，外卖到了。 来了，我看看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老板娘，叶哥，吃饭了。 来了， 来了，来了。 好，这次还是我和朋友一起来直播解说最近神之领域论坛里很火的一个荣耀 PK 的视频。 哎，还看什么视频？ 神级枪炮师竹烟侠，瞬秒剑客。 老板娘，你也火了。你跟绕岸垂杨 PK 的视频在各大游戏论坛传疯了，还有人特地做了直播解说。你看，你看。 哎，什么情况啊？竹烟侠竟然把重炮扔地上了，自爆装备，这操作失误吧？哎，不不不，不是失误，竟然不是失误，他趁机给了绕岸垂杨一个西装。 难以置信， 竹烟侠的西装竟然比绕岸垂杨的猎魔斩更快。 枪炮师行动迟缓是因为负重大，而竹烟侠现在扔掉了重炮，他的行动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这样的操作简直太高能了。 没错，好，刚才竹烟侠一个西装顶飞了绕岸垂杨之后，紧接着丢出一枚手雷，现在绕岸垂杨在空中飘了一阵子，总算落地了。而竹烟侠呢，已经趁机顺利捡回了玫瑰重炮，现在正是使出玄磁炮的好时机。啊，来了来了，果然是玄磁炮。 绕岸垂杨应该是没有能脱离玄磁炮的手段，这一记伤害看来已成定局了。 竹烟侠潇洒的扬手一记响指，响指搓燃了一个火机。 哇，这是枪炮师大招热感飞弹的起手式，火机扔出的位置将是最终飞弹从天而降的位置。 没错，绕岸垂杨呢，现在其实也还有机会，火机的飞行速度不高，可以尝试把它劈开。果然，绕岸垂杨一个拔刀斩，火机要被荡开了，这也是高手啊，浮空移动状态下的拔刀斩。哎，这情景好像有点眼熟啊。 哎，这不是和这一赛季加士队301的情况很像吗？301的剑客选手高杰用过这招，没想到绕岸垂杨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不知道这个高难度操作能成功吗？啊，什么情况？ 竹烟侠抬手一个反坦克炮攻击，使绕岸垂杨的拔刀斩剑器发生了偏转，剑器与火机擦身而过了。 啊， 热感飞弹来了，绕岸垂杨被吸附在了玄磁炮弹上，完重了。 绕岸垂杨能在半空中使出拔刀斩，试图用剑器荡开火机已经很厉害，想不到这竹烟侠竟然还有后招啊。 哎，快看，结束了，结束了，枪炮师的终极大招卫星射线要来了。 我靠， 绕岸垂杨被竹烟侠砍瓜切菜一般摁着打，接连的技能轰出一个多达77段的连续攻击。哎，下面是没什么悬念了呀。 让我冷静一下，刚才竹烟侠的那记反坦克炮破拔刀斩是巧合吗？ 你猜呢？ 我靠，这竹烟侠从头到尾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这太牛逼了吧。所以这人到底是谁啊？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17集。 哎，关了关了，这又不是我打。 可大家都不知道是叶哥代打呀，只记住了老板娘你的游戏账号竹烟侠。 就是因为这事儿，我这几天天天被骚扰，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全都来联系。 哎，大神在不在吗？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公会啊？大神，条件你随便开啊。 不是本人。 大神，请问您年龄啊？哦，是这样，我是职业圈星探。 大神， 您有没有兴趣进入职业队？ 不是本人。 哇，叶夏，原来你藏这么深啊！ 大神， 以前是我眼瞎，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好吗？ 真的有吗？ 不是本人。 重新也可以。 不是本人。我自己的游戏账号居然不是本人，叶星，叶星，全都是你害的。 怪我，怪我。哎，老板您喝点汤，别噎着。其实也不能全怪我。 嗯， 对手太弱，我也。 给我滚出去！ 哎。 欢迎回到蓝溪阁公会。 会长，我们来了。那场 PK 你们谁看了？ 我看了。 怎么样？ 跟世界上描述的基本吻合，一点也没夸张。因为实在是已经没法再夸张了。 这个君莫笑还真是不留一点余地啊。 我觉得这样反倒是留了余地。哎，你们看实践，更多的都是在讨论君莫笑有多强这件事上。对于比赛的胜负结果，反倒没什么人在说了。 唉，这个君莫笑还真是不好对付。 嗯，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被刷爆后，我们蓝溪阁的人气又下降了。 今天一天申请入会的玩家人数下降了70%。 蓝桥，一线峡谷的记录你和霸气雄图约好不去争了是吗？ 嗯， 看来只能是忍辱负重一段时间了。 那个 怎么了西周？ 是不是可以试着找战队帮帮忙啊？ 啊，西周，你这个想法太过分了吧。 虽然只是小副本，但目前第十区的这些副本成绩有哪一个是咱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呀？不只是军木校的成绩，就连冰霜森林加王朝那个成绩也是啊。如果是在老区，怕是早被人怀疑都是出自职业级的手笔了吧。所以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找战队高手来帮着鉴定一下。 嗯，这个建议确实不错。行，我这就去看看。 会长，你是认真的吗？ 谢教了。 哎，那人是谁呀？怎么就这么进来了？ 那是蓝溪阁的总会长春夜老。 哦。 哟，大川，你怎么来了？ 哎，李远，训练刚结束吧，辛苦了。 还行还行，要来两把吗？ 好啊，待会儿约。我找玉队有点事儿。 哎，大春过来了 啊。玉队， 有些时候没过来了吧？ 是啊，最近忙，第十区开荒呢。 开荒而已，还要你堂堂总会长去亲自指导吗？ 这次这第十区可大不一样 了。哦，怎么了？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很多高手，第十区现在那些小本记录个个都破了10年以来的总记录，看起来全都像是职业级选手的手笔。 哎呀，皇上没事吧？ 哎呦，怎么了？吓我一跳，那椅子是不是不行了？ 啊，没事没事，滑了一下。哎，大春来了，好久没见你了，你今天这么有空啊？吃饭了没有？还没有吃了吧？啊，正好一会儿开饭了，吃了再走啊。 好啊，大春，你带了第十区的账号卡吧，我看一下记录。 嗯。 少天，你也来看看。 皇上，队长叫你呢。 啊，什么事啊？ 哦，过来看看第十区的副本记录。 哦，第十区，新区，新区的记录有什么可看的？ 嗯，成绩果然很高。哎，少天，你觉得这样的成绩是怎么打出来的？ 嗯，这些本太久没玩过了，光看记录看不出什么。嗯，大川，刷出记录的人你认识吗？有什么特别的？职业装备你都知道吗？ 关键是这个人，君莫笑，三个榜单里都有他的名字。冰霜森林是排第二的，埋骨之地和琉璃之地都是高挂榜首。 这人怎么做到的？ 这个人的角色没有转职，是散人，所用的武器也很古怪，能随意变化武器形态，可以施展各职业的低阶技能。 哦，竟然会有这样的武器？ 这样的武器肯定是自制的吧？听起来倒像是专门针对散人做的。 散人？ 照大春这么说的话，这把武器倒是真能完全发挥出散人的特点了。而且如果他拥有银武属性，伤害输出就会比成武还高。这人的确是个很关键的角色。 嗯。那么，其他人呢？ 其他人有三个是军墨校队伍的固定队员。一个战斗法师，一个枪炮师，还有一个是流氓，三人水平都相当高。另外一个位置好像没有固定队员。冰霜森林记录里的这个位置是霸气雄图的，埋骨之地这个刘牧是个剑客，当时加入了我们蓝溪阁，但那天刷完记录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线。最后这个一寸灰是这两天刚刚出现的，目前还不清楚来历。 那记录里加王朝的这支队伍呢？ 加王朝队伍里的几个人我也做过一下调查，玉队你看，都是新区新任玩家，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哇，这么厉害的新人玩家。 很明显是代打，新区新人玩家没能力刷出这么高的成绩。 嗯，我也这样想， 而且可能还不是普通的代打。你看埋骨之地这个副本成绩的时间正好是在我们和江氏战队比赛的前后刷出来的。江氏的副队长刘浩在那天的比赛中多次出现极其低级的失误，状态出奇的差，看来这家伙是跑去新区打副本分散了注意力啊。 不会吧，对职业选手来说 这么个小副本，不是随便就能刷出个记录了吗？会影响到比赛吗？ 这个埋骨之地的副本成绩很不寻常。小天，你觉得呢？ 嗯，埋骨之地的这个成绩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了，这样的成绩光有技术也刷不出来啊。新区的这个阶段也不可能有太多华丽的装备，所以只可能是有了比以前更优秀的副本打法，提高了通关速度。 我们也这么怀疑过，但是不敢下定论。有皇上这句话就自信多了。这么说来，嘉王朝的记录是刘浩在带的，而且还为此去研究新打法，耗费了许多精力，这才在比赛中状态不济。 恐怕没这么简单。刘浩这家伙或许不是去研究新打法，而是去偷新打法的。 啊？ 喏，这个新打法的记录先后出现了三次，两支队伍，这么巧，正好都研究出了新打法。 是啊，哪有这么巧的事嘛。 注意，君莫笑他们的第一次记录，队伍里有一个叫离恨剑的人，但在被嘉王朝超越以后，他们队伍里的这个离恨剑不见了，又换了一个叫刘牧的。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开了两个不同的号？ 这两个角色不同职业，应该不是同一个人。我觉得很可能新打法是君莫笑研究的，这个狂剑士离恨剑是嘉王朝混入他们队伍的卧底，在跟他们学到新打法以后，回去带领嘉王朝的人又重新刷了记录。君莫笑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再找离恨剑帮忙，所以才找到了刘牧这位剑客。 的确，这么想的话，所有都对得上了，包括联赛中刘浩的糟糕表现。 队长，你也太夸张了，你这是构思小说呢吧？刘浩难道疯了？一个新区的副本他会下这么大功夫？ 说的是，所以这当中或许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他对这个副本记录异常重视。 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有一种感觉，刘浩对君莫笑有着知根知底的了解，他的行为里暗藏着恐惧、认可和信赖。因为害怕，他也跑去刺探对方的情况；因为认可，他偷回对方的打法就直接使用；因为他相信对方的打法已经是最佳选择，不会有更加优秀的战术。 玉队的分析竟然已经细致到这种程度了吗？哎呦，皇少听了竟然一点都不惊讶。不愧是皇少啊。 所以说，想知道君莫笑是什么来头，直接打个电话问问刘浩就清楚了。刘浩的电话我这里应该有的。哦，没带，忘了训练室里不能带手机。 我去拿。 没事。其实刘浩又针对又害怕又认可但却又信赖的人，不用问也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谁啊？ 叶秋。 叶秋大神。 少天，你和叶秋最近有联系吗？ 没有啊，那家伙自从退役以后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或许已经被外星人绑架了吧。 他不用手机的对吧？ 嗯。 哼，现在看起来是被外星人绑架到第十区继续玩荣耀去了。散人君莫笑吗？或许哪一天就突然在比赛里又能看到了呢。到吃饭时间了，先吃饭吧。少天， 啊， 你去哪儿？ 我想先回宿舍拿个东西，你们先吃吧。 大春，你先跟李远他们一起去餐厅吧，我还有几句话要跟少天说。 好。 啊。 开门啊。 哦。队长有什么吩咐？ 上次和嘉士比赛的时候，晚上你好像出去过。 嗯，有这回事吗？那一天吗？让我来想想啊。 是不是去见叶秋了？你出去的时间和那个副本记录的时间很吻合，那个剑客刘牧就是你吧？ 刘牧吗？啊，这个名字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耳熟啊，怎么会呢？哎，好奇怪的啊。 叶秋的那把散人武器到底是什么名堂？ 毫无疑问，就如我先前所说， 就是专门为散人而做的武器。 攻击力呢？ 绝对的银武水平。 有什么特别属性？ 看起来似乎是没有。 攻速呢？ 各种形态都是统一的，应该是武的攻速。 有哪些形态？ 从他用过的技能来看，全职业都已经包括进去了。 等级呢？ 他应该有把握提升的。 这样的武器再加上叶秋，看来是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散人了。 那至少也得要一年以后了。 一年以后吗？ 会长， 人到齐了。 会长，从战队那边打听到什么了吗？ 一队看出军某校的来历了。 什么来头？ 叶秋。 什么？ 啥？ 叶秋，斗神一叶知秋的那个叶秋。 不是吧？ 竟然是叶秋大神。 叶秋， 那我们该怎么做？ 虽然知道了对方是叶秋大神，但是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在刷记录这事上，我们恐怕只能对他甘拜下风了。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应该不是我们蓝溪阁一家的事。 我想，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君莫笑是叶秋大神的话，恐怕就不会再有什么无意义的争斗了吧。 蓝乔，问题是，我们相信他是叶秋大神，但其他的工会会信我们吗？我们倒不如想一想，提前知道了君莫笑真实身份这个秘密，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起来的地方？这个，蓝乔，你掂量着办吧。 啊？我？ 没错，毕竟这是第十区的事嘛。 对啊，蓝乔，你加油吧。 有叶秋大神当对手，你不虚此行。 那没我们事了，会长，我们就先回去吧。 走吧。 啊？ 月光森林的副本这周还没开吧？ 没开呢。 今天晚上开。 现在就去吧，走。 我靠，你们这 老板，咱们 蓝乔，好好干，记得留意君莫笑的武器。 这帮家伙太不负责任了。 西周，你说怎么办？ 其实我们能做的会长刚才都已经说了。 哦， 比起其他工会来，我们目前的优势就是知道了君莫笑就是叶秋大神，别的工会不知道这件事还会迎头而上，而我们以后就稳居后方，再不做这种尝试了，看有什么现成便宜可捡就是了。 你这么一说，会长的意思是我们回避和叶秋大神的争斗，坐看叶秋大神去收拾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吗？ 对， 也只能如此了。 接下来就是一线峡谷了，霸气雄图会怎么做呢？哎，老蓝，在不在？掉线了 啊？我说， 怎么？ 啊，我现在找君莫笑大神要个签名的话，会不会有点失态啊？啊？ 靠！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叶秋这会跑哪儿去了？也没个电话。 放心了，那么大个人了， 死宅一个，估计是跑远迷路了。 迷路也会有警察叔叔的，你放心吧。 谁担心他啊？这眼看十一点了，他还不回来，夜班怎么办？哎呦， 这不有我呢吗？你去睡吧，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好吧？ 哎，回来了。 哎，老板呢？ 去睡了。 哦。 你跑哪儿去了？ 随便转了转呗。老板现在怒气值多少？ 难说，你不在的时候是零，你这一露面，估计又重新成一百了。 这其实真不怪我， 但你太嘲讽了。 果果，叶秋回来了，迟到了，今天工资全扣。 老板说你迟到，今天的工资全扣掉了。 扣不扣吧，全扣了也没事，反正包吃住。 哦，要我这样回老板吗？ 别闹了，你。 你进来坐前台吧，我去老魏这通宵了。 你暴露了。 你是谁？ 靠靠靠靠，是我，上天。 老叶，你那副本记录太惊人，兰溪阁工会的人今天都来找战队了。我们队长的厉害你是知道的，三两下就猜出君莫笑是你了。 哦，这样啊。不过我暴露了，你也跑不了啊。 是啊，队长也猜到刘牧是我了。 文州的确挺了不起的，只可惜啊，是个手残。 他在我身后站着呢。 那就不是手残了。 队长， 事实啊，我的确手残。 队长，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故意的，是战术，是垃圾话。你的这些垃圾话对我们队长是没有用的。 是啊，所以说他厉害。如果不是手残，真是个很难应付的对手呢。 哎，手残想和他切磋两把，问他来不来？ 我问问。 来呗，有号吗？ 我来跟他聊。 就用这个号吧。哦，已经换人了。 是啊。 自由场，谁先到谁先放。 好。 文正啊，久等了。 刚来不久。听说你现在在做网管。 是啊，我们这些人除了游戏什么也不会，还能做什么？ 普攻速的战袍，这个可难缠了。你的雀鞋也没有这么高的攻速吧？ 就是属性单调的。 是准备弄一个散人回来了？ 希望这一次游戏公司不要再捣乱。 加油吧！ 对付你还用加油？ 有时真羡慕你们这些有手速的疯子。 你要是也有了这样的手速，我们还有的混吗？ 躲不过 了，失败。 你赢了， 很正常。 散人的优势的确明显，加上你还有一件这么神奇的武器。不过，随着等级提升，散人的优势会被不断压缩。 嗯，你觉得极限是多少？ 嗯，九十五级。等级到九十五级的时候，即使拥有这把武器的你，散人也不再拥有价值了。 嗯，和我想的一样。哎呀，真可惜呀。 如果能早一些赶在五十级那个时代的话，你这个散人会很强，甚至会成为 bug 一样的存在。 现在总算也不算太迟。 你别忘了，荣耀已经有三年没有提升等级上限了。 嗯，或许快了。 散人的技能成长受限，一旦开放了新等级，就等于说变相被削弱了。哎， 你觉得我还有可能一直玩到九十五级的那一天吗？ 只是这样在第十区玩的话，有什么不可以？ 嗯，说的是。 哎，要不要再来一把？ 不用了吧，我不会让你看清我的实力的。 哼，没用全力吗？ 当然，我是老人家了，需要保养的。 嗯，那就这样吧。回见了， 回见。 少天，你看了怎么样？ 老叶他一共打出了二十一次尾联， 他倒是很清楚我的弱点，知道我手速慢，躲不过他的尾联。 嗯，他清楚联盟中每一个对手的弱点，如果换了是和我交手的话，他不会使用这么多的尾联。 如果不是散人，也制造不出这么多的尾联。少天，同样的情形下，那二十一个尾联你能躲掉几个？ 啊， 再看看录像吧。散人复杂多变的打法，最终产生的就是不断的伪联。我先走了。 嗯。四个，我有把握躲过的只有四次，怎么可能？再看一遍。1、2、3，靠，这个也躲不过，只有三次。这些散人的尾联攻击在一对一的赛场上从来没出现过，多角色多职业打出的配合被他一个人完全融合施展出来了，而且他还没有尽全力。如果尽全力的话，会是什么样子？